第十九集，不要撒谎，我会知道。温小辉简直想给洛伊拜上三拜，这孩子的脑子实在是好用得吓人，如果是个成年人也就罢了，偏偏还是个少年，让人不得不佩服。 你别紧张，就算你拒绝了少群，他也不会拿你这个小实习生怎么样的。 你不知道，他那个人给人的感觉就特别霸道，估计是背景太牛了，说一不二的，我跟他说话都有点打怵。 你越是这样，他越是觉得你好控制，还会继续骚扰你。下次见到他硬气一点。 好，我尽量。哎，我跟你说了没有，少群长得特帅，身材绝了，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是看上我了，故意找借口接近我呀？笑屁呀你，我好歹也能打个90分吧。 如果他真的看上你了，你打算怎么办啊？ 我还真没想过，少群还是很符合我的审美的。 你绝对不能和他有任何关系。 我就是想想。不会的。 我是说真的，你一定会被他利用的，所以保险起见，不要跟他有任何关系。 知道了。 哎呀，小辉哥，你一点处事的经验都没有，还特别容易相信别人，我真的很不放心你。你答应我一件事，好不好？ 你说。 不管你接触什么新朋友，对什么男人有好感，什么男人想追你，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我怕你遇人不淑。 你当我小孩啊？没事的。 想想你第一个男朋友。答应我吧。 好吧，我答应你。 这就对了。 我怎么感觉咱们俩位置对调了？你比我更像长辈，更像监护人，你什么都会，什么都好，我好像都没为你做过什么。 你待在我身边就够了。 温小辉忍不住翘起了嘴角。回到家里，母子俩边吃饭边打嘴仗，不亦乐乎。帮他妈妈收拾完碗筷，温小辉和妈妈靠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小辉，你最近心情很好呀，实话实说，是不是谈恋爱了？ 没有。 隔三差五不回家，一天天乐得跟耳缺似的，还说不是谈恋爱了。 妈，我是您亲生的吗？哪有人骂自己儿子耳缺的？ 说实话。冯月华拧了一把温小辉的大腿。 哎呦，真没有，我都说了我谈恋爱会告诉你的，你以为八块腹肌外加18厘米的猛男那么好找啊？ 找到了，人家又未必看得上你。 我肯定是捡来的。 你手机响了。温小辉跳下沙发去卧室拿手机，打开一看，是个提醒，而且是几个月前就设定好的，雪梨姐的生日。 我去，坏了。 温小辉一拍脑门，他居然给忘了。把提醒关掉之后，他在不大的卧室里来回踱步，思索着要不要给雪梨打个电话。雪梨是真的生他气了，好像都不打算再搭理他了。他也很后悔，可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想来想去，他决定打最后一个电话，祝福一下。如果雪梨还是不理他，那也没有办法了。温小辉深吸一口气，拨通了电话。电话响了几声之后，居然接通了。温小辉激动坏了，刚想大声说生日快乐，却突然觉得电话那头的声音很不对劲儿。 太安静了，这个时间应该正是庆祝生日的时候，怎么会这么安静呢？接着他就听到一个颤抖的哽咽的声音， 雪梨姐， 小辉， 雪梨姐，你怎么了？ 小辉，你帮帮我！ 你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 我前夫来了，就在客厅里，我不敢出去，我也不敢报警，报警我就完了。我怎么办呀？ 你等着我，我现在过去，一定帮我开门。 哎，你要出去啊？ 妈，我一个朋友喝醉了，我去帮他开车，我一会儿回来啊。 这么晚了，不会打车呀？他？ 他都醉成那样了，能记得给我打电话都不错了。您先睡吧，我很快就回来。 温小辉出门打了个车，一路上催着司机快一点。广播里正放着郭德纲的相声，那逗贫的频率之高，听得温小辉烦躁不已。雪梨曾经在喝多了的时候跟他说过自己的前夫，他们俩是高中同学，在一起好多年，大学毕业就结婚了。在雪梨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前夫却求职屡次碰壁。面对妻子的成功和各方面的压力，前夫逐渐染上酒瘾，整个人都变了，变得暴躁易怒，游手好闲，每天疑神疑鬼的，不断地跟雪梨要钱，一言不合就会动手。雪梨是从老家逃出来的，到了京城之后，她的主持生涯又迈上了更高的台阶，可来自前夫的骚扰也一直没断过。这次他的新住所显然又被那个畜生给知道了。温小辉不断握紧拳头又松开，试图缓解自己的紧张。他倒不是怕那个男的，一个长期酗酒的人体质能好到哪儿去啊？他只是一想到雪梨要长期被这么个人渣勒索，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克制不住的愤怒。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吓了一跳，拿出来一看，是洛毅的。 师傅，把广播关了。喂，洛毅。 小辉哥，你洗澡去了？ 啊，是啊。 我给你发的短信你看到没有啊？明天有生路要封路，正好是你上班的必经路，你记得早点出门，别迟到了呀。 哦，好，我马上看。 你在哪儿呢？ 哦，我在家呀。 你为什么要撒谎？你家的背景音跟你现在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你要是出去玩，不至于跟我撒谎。你这是要去哪里？ 温小辉感觉到头皮一阵发麻，好像透过电话他都能看到洛毅那双深邃而又明亮的眼睛正用审视的目光盯着他。 朋友喝醉了，我去接他。 那你接到朋友之后让他跟我说两句。 你管那么多大人的事儿干嘛呀？ 温小辉说完有点后悔，因为电话那头又沉默了。洛伊毕竟也是好意，他的沉默让温小辉有点心虚。 小辉哥，你是大人吗？不是成年了就叫大人啊？ 我怎么就不是大人了？又不是全世界只有你懂事。 这是两人认识三个月以来第一次有不愉快。温小辉心里很不舒服，一边着急雪梨姐，一边又和洛毅吵架，可他的性格又是服不了软的，他又没做错什么，只是不想把洛毅牵扯进来而已。 这个问题我们之后再讨论吧，现在告诉我你在哪儿，要去做什么。不要撒谎，我会知道。 洛毅的口气有种不容置喙的霸气， 好像一丝商量的余地都没有。温小辉提起一口气，想把电话挂了，可就是怎么也下不了手。他有点害怕陆毅生气。 小辉哥，你今天才答应我，不管什么事都会告诉我，不瞒着我。你只是随口说说的吗？ 不是。 温小辉无奈，只好把雪梨的事情说了。 这种事你怎么能不告诉我？你就不怕有危险？ 我还打不过一个醉鬼吗？ 万一他今天没有喝酒呢？万一他不是一个人呢？万一他带了武器呢？这些万一哪怕中了一个，你……地址。 温小辉被他说得特别没面子，不是谁都能坦然接受一个比自己小的人的训斥的，可他又无法反驳。 地址。 洛伊的口气很重，温小辉听出来他是真的生气了，他一阵心慌，忙把地址说了出来。 在我到之前，不准进去。